山，云雾中飘飘荡荡。再见你，再见爱，再见了故乡。颠簸中左顾右盼，唯一不变的是依然的倔强。回首不堪，往事虽有浓转淡，想见你也许是奢侈的愿望。掩着伤却露露假装，或许你已经将过去全都遗忘。其实我不会面对，其实我不忍离开，留住这心碎悄无味蕾，只因我做什么都不对。为着我心爱的人，为着你心爱的囝，为着你的梦来活阮心内的孤单。转淡，想见你也许是奢侈的愿望。掩着伤却流露假装，或许你已经将过去全都遗忘。其实我不会面对，其实我不忍离开，留住这心碎悄无味蕾，只因我做什么都不对。为着阮心爱的人，为着你心爱的囝，为着你的梦来活阮心内的孤单。决心抛开你的负累，仍知道风向风雨不改，思念你的我不会面对，其实我不忍离开，留住这心碎悄无味蕾，只因我做什么都不对。为着阮心爱的人，为着你心爱的囝，为着你的